0-9898，或登录众奇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 白夜秋风阵阵凉，一场白露一场霜。月下梧桐憔悴了脸，影子映上背影墙。砖缝里的车声，他低了调门，再饮几杯桂花酒，似是非最爱销魂。葡萄架下玩具间，谁唱嫦娥自飞仙，一板一眼上有缘，为你广播伴耳边。 87.6 来了您的，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空中笑林。 全是女的，我们家男的多。 光吧这么一开呀、我心里都开了花。87.6空中笑林，我们又见面了。这每天一大早，我不想听别的，听听相声和小品，太逗哏了。 相声讲究说学逗唱，演员打小勤学苦练，终于拿下侯派马派，早已桃李满天下。但是不写经典，不必再发扬光大。传统作品是代代相传，论碰到文章会迅速呼噜八卦罐。别看这个年轻人，他平时时尚又黑泡，一拿起快板一点不拉下。 这每天一大早，我不想听别的，听听相声和小品，太逗哏了。 亲爱的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您收听北京文艺广播空中笑林，我是您的老朋友主持人尚远。这周我们为您播出的是马季先生的名作和他的相声马家军众多弟子传人的精彩作品。今天我们请您听一段珍贵的历史录音，是马季先生和郭启儒、刘宝瑞两位老先生三代人合说的八马褂。这个作品呢，我们平时播这个版本还真是不太多，那么今天呢特意为大家奉上。当年马季先生进入中央广播说唱团才20多岁，就迅速的成名了，在很多外地巡演的过程当中，可以说马季已经独当一面了。在这段和两位老先生合作的录音当中，马季的表演就已经非常沉稳，很挥洒了，真的不像是一个年轻演员的表现。好，下面我们就请您听听刘宝瑞、马季、郭启儒合说的八马褂。 什么呢？ 咱们打算热闹的说呀。 好、对， 咱是哪段热闹，咱们说哪段。 这样， 咱们干嘛？你们打算干嘛呀？ 咱们仨人说一段。 仨人啊？ 哎，咱们仨人说这热闹。 别介了，别说了 啊！ 仨人没意思。 哎，仨人那才有意思。 哎，不好不好，干脆这么办 啊！ 你们二位啊， 怎么样？ 找个地方休息一下。这，看我自己的。哎，我来一段吧。 啊、 你们找地方休息去。 那没新鲜的，他有什么呀？ 这仨人上来嘛，听你一人的。 哎，我来一段。 那你又说单口啊？ 哎，切，单口相声不就那几段了吗？ 把我们俩人搁在这儿，啊，你一人说。 谁说单口？谁说单口？ 你 我就会说单口。 这你一人来可不是单口吗？ 你当我就会说的？ 那你还会什么呀？ 今儿个呀， 嗯， 露一手吧。嘿， 你要干嘛？ 掉 跟头，啊， 唱一段吧， 唱啊！ 哎， 好 的，来段。 就您这嗓子还唱呢？ 来段太平歌词，您听听。哎，这个节目情实不露，嘿，就是咱们来这段。哎哎，你看怎么样？ 别鼓掌了、 啊。哎，人家有知道我唱的好听的。 我就知道你唱的怎么样。 哎， 啊，缺五音少六律，这嗓子， 你还唱呢？啊？可别拦我高兴，对不对？ 哎， 千万别拦我高兴。哎，我唱完了，我这嗓子就算痛快了 啊。 哎， 哦，你唱完了，你嗓子痛快了。 哎， 你不管人耳朵受得了受不了，这不说了吗？你这个缺五音少六律， 他唱不了。你甭管了，你甭管了，你看他词儿好就完了吗？你 有什么好词儿？最多他过不去五段。 啊， 就会这么几段，都是老掉了牙的了，没劲呢、啊。你听他唱， 我就我 啊， 我 知道你、啊， 我就那老词儿， 怎么着 啊？这个岁数说话啊，就这么狂，你怎么知道啊？啊， 这主知道怎么样我啊？告诉你，非唱一段好的。 这位，咱俩别拦他的高兴。 哎，完嘞，完嘞， 让他唱一段。 哎，唱一段。 可是咱们说明白了， 嗯， 唱你可是唱 啊， 要是我们会，你可别唱。 哎，别唱，我们会的。 对 不对？干嘛你们会呀？ 嗯， 说这话，嘿嘿，得罪你们二位了。 哎，您不， 甭说我唱这段你们会。 嗯。 你们连听都没听过。好，这样好不好？ 得罪了，得罪了啊！ 咱们就听他唱啊。 嗯， 可是我们要会怎么办啊？ 你们会啊？ 啊， 行了，你甭管了 啊， 我唱这段只要你们会啊， 怎么样， 我就算白唱了。 啊，你可不白唱啊，唱完还给你两块，是怎么着？ 不是那么白唱了。 啊，怎么白唱了？ 我这段我就不唱了，我再唱另外一段，唱你们不会的。 哦， 顶我又唱这段你们又会，把这段搁下，我再唱另外一段，你们再会，我再唱，再会，我再唱，多咱唱来唱一百段我也不嫌烦，多咱唱来唱去，你们俩人不会了，我这算一段。 好， 怎么样？ 哎呀， 哎，不客气， 可以的。 啊，你甭听他说，他会几段啊？过不去五段嘛。 你这让他唱， 行，让他唱。 您唱，您唱。 甭废话，甭废话。 啊，我们要会不算啊？ 会当然不。 哎， 等会儿，等会儿。 啊， 会不算不行。 啊， 你回头我这一段，当当当当当，好几百句，大家鼓掌欢迎。连完了事儿，你们一个字儿会，就给我否了。那不行。 怎么着？ 你说会不行？ 嗯， 你得真会我这段。有什么表示啊？ 当然会了，这样得了 啊！ 我们要会的，我们马上接上下句来，怎么样？ 那我就心服口服 啊！ 我唱这个，你们要会，你们能唱几句，就表示你们会。 行行行， 我再另外再唱一段。 行了，你唱吧 啊！ 让他唱，让他唱。 是这话。 行 行嘞，哎，今天我还真得卖卖力气，因为什么呀？这个老没演出了，哎，所以啊，我今天我来我这段这个太平歌词啊。 嗯，行，您就唱吧。嗯，干嘛你这烙烧饼呢？ 我烙烧饼 呢，我这让你唱呢，干嘛呢你这 叫他得先叫板呢。 这还叫板呢？ 哎，叫起板来这好唱啊！你怎么了？没错， 真不少。 听着， 甭管了吧，你让他唱。 嗯，好嘞，就这段吧， 行吧。 那汉高祖有道是坐江山，有军政。陈粮食万民安， 那有一位三齐贤王名叫韩信呐，那灭罢了，楚国把他设计来， 这一天呐， 他掉不是垮掉， 哎，这你 管啊， 是怎么回事？这是 啊， 怎么意思啊？ 会。 再唱吧，唱吧，这段我们会。 这叫韩信算卦。 哎，这段打有狗那年就有这个。 我说你这孩子说话你怎么这么不客气？ 会呀，啊， 会会呀， 啊，你就说你会不完了吗？ 嗯， 啊，有狗那年就有这段，我知道什么年头有的狗啊？ 那这儿唱去喽。 啊，请人说回他听了， 你让他唱新的，咱们会，对不对？ 我知道你们俩会，废话，韩信算卦谁不会啊？头一段就得唱你们会的，知道吗？明知道你们会这段，我就得唱这段。 我们会，你干嘛还唱 啊？多新鲜呢！头一段我就唱那生词儿，让你们不会，当着这么些位，让你们窝在这台上。让大家一看，闲着我对于你没有做大人之才似的。嗯， 把他拿咱们当小孩子了。 会 我什么事儿这个？ 这你就不会了。 让您再唱， 听这个， 唱吧。 哎，这行了，这行了， 行了。 那杭州的美景盖世无双，西湖岸 奇花异草，四季清香。那春游苏堤是桃花流量， 夏赏 荷花是漫漫池塘。 怎么样？ 会。 哎呀，这可叫斗气儿啊！这个。啊，唱吧，再往下唱， 唱， 再唱一段，啊，这也会了， 会啊， 啊，俩人这能耐见长啊， 啊，会， 这也会了， 嗯， 这可不怨我了， 嗯， 哎，这可就不怨我了，嘿，要得罪你们二位了，哎，要得罪你们二位了， 何出此言？ 哎，听这段吧， 啊， 我今儿我真没准备唱这段， 哦， 哎，这没法子， 好的， 哎，这 来了， 把。干脆， 嗯， 把这箱底儿抖了出来吧。 好嘞， 这是。 行了，咱们听听。 轻易我还不唱这段。嗯， 来， 听着啊。 嗯。 说有一个大姐儿，黑不溜秋， 身量儿不高，过了鼓楼。别瞧大姐儿身高九丈九啊，一双花鞋做了九秋啊，大伙 儿 都这样不？ 哎呀， 对。 这段会啊 会啊 会啊会 唱啊唱啊快先唱， 嗯，唱 怎么了， 嗯， 怎么了， 嗯， 啊 会 怎么了踩着了俩人叫唤什么呢，这 段会啊， 嗯， 啊快先唱接着唱， 唱什么呀， 啊， 唱什么呀， 唱 啊， 你唱我们的不会的呀， 我不唱了，唱什么呀， 不唱了， 唱什么呀， 怎么不唱了，你又 太可气了， 嗯， 这不是窝人吗，啊， 怎么着， 这不是窝人吗，唱一个会一个，唱一个会一个啊，他这个小毛孩子什么都不懂，你那么大岁数你也不懂的， 你怎么找上我这儿了， 哎，没关系嘛，有什么事情跟我有过节咱后台说去，台上有窝我的吗， 这也不算窝你 啊 怎么了，外行不懂这规矩，台上窝人 火了， 这为什么许的呢，这 没告诉你过不去五段吗， 可气 火了，完了吧， 等 你就算我唱一个，你们假装说不会，这也不要紧， 干嘛呀， 这 像话吗，那个 刘先生，咱们接过去了啊，咱们您不是不唱了吗， 不唱了， 不唱了， 说了唱什么， 对不对， 唱什么，我就会这三段，我唱什么呀， 啊，就会这三段， 对了， 我们俩 不唱 了， 不唱了， 这咱们三人说 说吧， 谁仨人，谁仨人说呀， 啊， 说什么呀， 咱们 三人， 你们俩人说吧，我也别露这个脸， 你怎么着， 没我 啊， 你们俩人说， 嗯，那么 各位让您见笑，我们起了内讧了，看见完了，舞台生活没我了，哎，卖冰棍去， 好好，哎，来， 怎么意思什么意思 怎么回事， 改行了，不干这个了， 不干了， 哎，不干这个了啊， 从此不说相声了， 哎，从干嘛从此啊，就打现在就不说这个了， 不说这个， 哎，我看行不行，照样行， 这怎么意思，你往那边走怎么意思， 走了，回家 走了， 哎， 还来不来了， 废话，走还来什么呀，当然不来了， 不来了， 不来了， 从这儿不来了 啊，怎么了， 行 不来了，就是不来了， 哎 啊， 快进，你把门给我， 怎么意思，他走你让他走得了吗，你戳他马褂干什么呀， 他那马褂是我的，你给我退了， 他穿那马褂吗，是你的， 我的呀，你问他去 这哪儿的事，这是 来 Thank you. 坏了，要半身不遂这下子。怎么意思？这怎么意思？ 怎么意思干嘛？马褂什么意思？ 马褂儿，嗯，这马褂是谁的呀？ 给我脱下来，给我脱下来。你怎么也问这马褂儿？ 我问问他。你嘀咕什么？你说得了。 他这马褂儿是 啊， 是他的。 哦，这马褂嘛是他的。 哎，您 行了，就脱下来吧。 哎，怎么意思啊？干嘛呀？这么大岁数帮凶啊？ 什么叫帮凶？这马褂既然是人家的，你为什么不给人家？ 你管得着吗？ 哎，我怎么管不着？ 你管得着吗？ 这叫道路不平，旁人铲 啊！什么道路不平啊？哪道路不平啊？ 你人家的衣裳你穿着，这叫不行。 怎么不行啊？怎么不行啊？ 你就得给人家。 我呀，别看马褂是他的，不给，就是不给，怎么样吗？ 你 凭什么不给？干嘛强词夺理啊？ 你当然记得呢。 马褂不错，是他的，你问明白了吗？我凭什么给他呀？我不是在他手里借的，我给他干嘛呀？ 你跟谁手里借的也是我的呀。 你在这儿呢。哎，这话说得对 啊。 你跟谁手里借的也是他的东西。 你也不明白，你瞎跟着搅和。我不错，马褂是他的。 嗯， 我不白穿。 哦，你给我拿过沥青是怎么着？ 你 给我拿过沥青。 废话，废话，我拿沥青干嘛？拿沥青干嘛？ 没白穿呢。 我当然没白穿了。我穿这马褂，不客气说，与他有好处， 啊， 与他有好处。 人家的衣裳你穿的嘛，与他有好处。 哎， 你这越穿越坏，越穿越脏，不与他有好处？ 那当然有好处 啊。 他不是我，你别瞧他的马褂，我穿，就是与他有好处。 有什么好处？ 哎。反正他现在他嫌不热 啊，我觉得这好处啊 啊 啊， 我不白穿，知道吗？ 你怎么不白穿呢？ 根本这马褂就不是在他手里借的。 那么你在谁手里借的？ 在他妈手里借的。 那不也是人家的东西？ 你听着呀，那天我去了，因为有一个老朋友的生日， 哦， 我去给拜寿， 嗯， 得穿马褂， 是， 我就上他们家去了， 嗯， 我找他妈，我说大娘。你买大爷那马褂借我穿穿。 嗯， 他妈不错，赶紧出来了。哦，借马褂好，我给你拿去。老太太把马褂给我了。 嗯， 我刚要走，他妈就跟我说。 说什么？ 你这些天见着马季了吗？ 嗯， 我说我们常在一块儿。他妈就托付我，跟你说，宝瑞，这马季这孩子呀，他这人说话呀，老是那么云山雾罩。 嗯， 招三不招两。净吹大气说大话，嗯，逮什么说什么，遇到朋友一块儿啊，说起来呀、啊，老是他知道的多，说来说去，说来说去，结果呢，就让人问住了，让人问得闭口无言，结果就哭着家来了，到家里就找我们的麻烦。你呢，岁数比他大，知道的事情也多，你们经常在一块儿走，如果再遇到这个场合。他要说话云山雾罩，让人家问住的时候，你能说你从旁啊，往圆满了给说一说，别让人家问住。得了，这我就算知你的情了，省得他一让人问住啊，到家了就找我们的茬儿，你懂这意思吗？往圆满了说，他说话让人问住了，我能往圆满了说，我穿这马褂有好处没有？我是白穿吗？ 啊，就是这么回事啊！ 啊，怎么回事啊？ 你也别起急，是不是？我再跟他说一说。 这 怎么着？ 他穿这马褂是你与有好处， 嗯、 啊，哎，是与你有好处。 与我有什么好处？ 哎，你这人说话干云山雾罩。 谁云山雾罩？你听他那干什么？ 没事，给 你 提大气。 你听他的干嘛呀？ 他不是这 不是你牛、 啊？我是白穿 啊。你甭提那个，嗯，你还走不走了？你还走不走了？ 我不走可以吗？不走是？ 不走你站那儿听着，我们俩说完了，咱一块儿走。 你们俩说， 哎，你要先走，你给我脱了。 哎，行。 你们站那儿别走。 这 哎，路人，其实我不在乎这马褂，你懂吗？这有什么呀？我加了好几沓呢。啊， 这说话就来劲儿。 本来嘛，没关系，马褂我给他都没关系。 好好好， 这说话太可气了。谁云山雾罩？ 他说你说我云山雾罩吗？ 我这么大学问，我云山雾罩？啊， 你哪么大的学问？ 不客气的说，上知天文，下知地理啊。 好嘛，越说越来劲儿， 什么都懂 啊， 知道吗？我云山雾罩，我让人给问着。 那么你有那时候没有啊？ 是什么 让人给问着？ 什么问着？你懂什么呀？他因为我这个人他学问他大呀，知道吗？ 啊， 学问大，他我说出那话，他一般人他都不懂，不懂他跟人跟你抬杠啊，抬杠我就不爱理他们，懂吗？我不爱理他们，甩手，我走了，懂吗？这叫问着了啊。我不爱理他们了，懂吗？ 啊， 咱这学问让人问着，真是。什么我不知道？ 我全知道。 瞧着咱俩一块出去了吧？ 是啊。 我告诉你说，我说你可别看今儿天好，晚上得下雨。下雨了没有？你说啊，下雨了没下了？ 哎，这掉几个点儿啊？ 你甭管掉几个点儿了，它反正下雨了。 哎，倒是下了， 对不对？小天文嘛。 我这就小天文。 哎，昨儿个，我告诉你，晚上刮风，刮风了没有？ 昨晚刮风来了。 刮风了吧？ 风啊，都是不大 啊， 不大， 不大， 嗯， 还不大呢。 那可不是吗？ 你问问人家，还不大呢。24级 啊？ 那风， 你这24级有那么大的风吗？ 啊，风太大了 啊！ 我夜里刮起来了。来，我们院有眼井，你知道不知道？ 我知道啊， 知道。 嗯， 你就知这风多大。 嗯，怎么了？ 愣把那井刮墙外头去了。那风简直太大了。啊， 我说哎， 哎呦，刮的那井啊，咣当咣当。咣当，怎么了？ 您这说了半天，我没听明白，什么刮墙外头去了？ 我们院那眼井啊，刮墙外头去了。 啊，就是这个井啊， 哎， 就在地里的那个井啊， 就是 啊，啊，刮到墙外头去了。 哎呦，刮的我听着都害怕了。咣当咣当咣当咣当咣当咣当咣当， 得别咣当。哪儿的事啊？这是多大的风，那井也刮不出去啊？ 它真刮出去了吗？ 哪有这个事呢？ 这我能说瞎话吗？ 你这就是瞎话吗？ 你不信你问他去，你问他去。 他知道啊？ 他上我们家参观去了。 还参观去了？ 哎，他准知道。 这么说明儿我也得参观参观。 你问他去吗？ 哎，对 啊啊。 跟您打听点事儿。 嗨，您别客气，别客气。什么事儿？ 这个前天晚上刮风啊， 啊啊， 这个井被刮到墙外头去了。 嗯， 啊， 没睡醒啊？什么？ 我这没睡觉啊。 井在地。脱下来 不是现在不脱吗？ 什么现在不脱？马上脱下来。 怎么回事啊？你这 啊，我们院那眼井挂墙外头去了。嗯，你不知道吗？ 啊 啊，你知道不知道？ 哦，您说这个井让风挂墙外头是他说的呀？ 啊，没有这事啊。 有 没有？ 以上您听到的是刘宝瑞、马季、郭启如合说的传统相声《扒马褂》，只听了一半。究竟这井怎么刮到墙外头去了？我们请您下半段的空中笑林再继续听。我们查了查资料，这段录音呢是1961年录制播放的。马季先生这一年只有28岁，在舞台上的这种火候和两位前辈的合作，可以说游刃有余了。足见他也是一位艺术天才。上半段的空中笑林先到这儿，请您稍事休息，广告之后下半段再继续欣赏名家荟萃的扒马褂。上远和您过会儿见。 请听第六批中国梦歌曲再一次出发，屈原作词，王蓓作曲，韩磊演唱。

庆祝改革开放四十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新纪事。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8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早上好，朋友们，下面为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早晨6点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早晨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是2.3度，天气较冷，上班上学的朋友请注意添衣保暖。受高气压的控制，今天白天本市天气晴朗，光照充足，气温上升较快。预计下午平原地区最高17度左右，适宜出行和户外活动。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今天白天晴，北转南风2级左右，最高气温17度，最小相对湿度25%。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3度，最大相对湿度85%。天气预报播送完了。关注一下今天的生活气象指数。今天白天登山气象指数为2，适宜登山。今天白天北京地区逐渐转受高压后部的影响，扩散条件逐渐转差，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2到3级。今天的气温在17到3度之间，白天的舒适度气象指数是0，感觉较凉，夜间的舒适度气象指数是2，感觉偏冷。今天白天本市天气晴朗，光照充足，紫外线气象指数为4，紫外线照射强度强，外出请注意防晒。 来了您嘞！ 您正在收听的是空中笑林。 全是女的，我们家男的多。 红包这么一开呀、我心里都开了花。87.6空中笑林，我们要见面了。这每天一大早，我不想听别的，听听相声和小品，太逗哏了。 相声讲究说学逗唱，演员打小勤学苦练，终于拿下豪派马派，早已桃李满天下。但是不写经典，不必再发扬光大。传统作品是代代相传，论捧的文章未逊，从不论八卦。别看这个年轻人，他平时时尚有黑泡，一拿起快板一点不落下。 这每天一大早，我不想听别的。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回到空中笑林下半时段，我是尚远。上半段我们请您欣赏马季先生和他的两位老师刘宝瑞先生、郭启儒先生合说的八马褂，刚刚听了一半。这是相声的三代人，从长到幼是郭启儒、刘宝瑞、马季三代同堂。当年28岁的马季先生和两位前辈同台，气场还这么稳健，这就已经是非常不容易了。尤其您听啊，刚才这个刚开始啊，太平歌词的那一部分，三个人的这个语言啊合作太好了。三个人呢利用这个年龄感还进行了包袱的设计。您比如说刘宝瑞先生对另外二位的评价， 就会这么几段，都是老掉了牙的了，没劲呢、你听他唱， 我就我 啊， 我 知道你、 我就那老词儿， 怎么着 啊？这个岁数说话啊，就这么狂。 这是说马季，正好把马季年轻的这个形象和人物啊，少爷秧子给对应起来。 这叫韩信算卦。 哎，这段打有狗那年就有这个。 我说你这孩子说话你怎么这么不客气？ 会呀、 会呀、 你就说你会不完了吗？有狗那年就有这段。我知道什么年头有的狗啊。 把郭启儒先生这个年长这个感觉也说出来了。 怎么着， 这不是摸人吗？唱一个会一个，唱一个会一个啊。他这个小毛孩子什么都不懂，你那么大岁数你也不懂的。 您看呢、这就是演员的年龄段和人物形象融合的巧妙，非常的自然，非常的质朴，又有喜剧感。好，下面呢我们就请您继续欣赏刘宝瑞、马季、郭启儒合说的传统相声八马褂。究竟这井怎么刮到墙外头去了？您听听刘宝瑞先生的解释。 有 没有？ 嗨，没错，知道吗？ 哎，来吧，来吧，来吧。 有啊 ，那我就问你吧啊，那么这个井它怎么刮出去的呢？ 啊，哦，您是不知道这井怎么刮出去的？ 哎，对了，怎么会刮到城外的？ 啊，让我给您说说这个经过。 哎，对 啊，那可以。哎，他这个事情我瞧见了嘛。 哦， 啊，我瞧见了。 哦，眼见为实。 对。他这个好比是说这个井是不是 是啊， 井就是让风嘛就给刮到墙外头，是这么意思不是？ 对， 他这个 怎么 样？原因呢，大概是这个井是不是？ 是啊， 井它这个井里当然有水喽， 多新鲜呢！ 啊，对不对？啊，这是有水就可能刮出去了， 有水就刮出去了。 哎，对了，它这个主要仿佛是这个 啊，怎么意思？ 大概啊，大概是这个，哦，对，明白了。你知道他们家那井怎么刮出去的？ 怎么刮出去的？ 水太少了， 哦， 压不住， 这井里头 压不住， 水少了， 哎， 压不住， 哎，呜，周出去了，这 没听说过。哎，你甭说这井里还有水，就算是干井，它也刮不出去。 它干井刮不出去，眼睁他们家这湿井就刮出去了吗？ 那你得说他怎么刮出去的呀？ 怎么刮出去的？我告诉你啊，他不是他这个好像是这个、 啊、 这个，他你怎么那么糊涂啊？你这个我瞧见了。 是啊，你瞧见他更好了。 啊， 他怎么刮出去的？ 他不是你这何必倒这麻烦？你自己看看不完了吗？你到那儿瞧瞧去，一看你就明白了。就 你说明白了，比我看的还明白呢。 这人这份死心眼儿劲儿的啊！我让你看你不看，非我说。 哎，您说。 我说，我告诉你，他这个，他不是井吗？ 是 不是？这个井啊，大概啊， 怎么意思？ 不在这井上。 啊，在什么上？ 主要啊，他这个怎么刮到墙外头去了？ 是啊。 他这个墙太矮呀，你知道？ 是的，多矮的墙，这井他也刮不出去。 不是砖墙， 是土墙，它也刮不出去。 也不是土墙啊，你这 是什么墙啊？ 篱笆墙。哎，对，篱笆墙。 不管是什么墙啊，它也这井也刮不出去。 那不行，它篱笆墙它当然刮得出去了。 怎么能刮得出去？ 它这个你想，它这个它篱笆墙它不是篱笆，篱笆对呀，篱笆墙它糟了。哎，他有这么句话，他遭篱笆一撞，哎，那井撞出去了，遭篱笆一撞就在这儿， 这不在那篱笆墙上，还得说在这井上 啊。 您说他说是这个井啊，让风给刮出去了。 是啊， 您说的是篱笆墙 啊， 这与篱笆墙没关系。 有关系，一说您就明白了。哎，这个篱笆墙啊，好像是啊，年头太多了， 啊， 年头太多了。他这个篱笆墙呢，他糟朽了，他这个靠地这层啊，这个根儿啊都烂了 啊， 让这个风吹雨打日晒的根儿糟了，根儿糟了呢，他不是，那天刮风来了，那天刮风风大啊，呜呜呜抽冷子一阵风啊，呜呜呜，坏了， 怎么了？ 啊，呜一下子把这墙啊吹的鼓进一块来，墙往里这么一鼓，他把井就让出去了。哎，对，井他没动啊，他墙动了，这不一样吗？ 明白了吧？ 哎， 明白了。 对， 明白了吧？啊， 哎，怎么了？ 这像话， 井地里的井有刮墙外的去， 你看 有这么说话的吗？ 不是，我这人说话爱省事， 你省事我可费事。你这玩意儿他这不依不饶的， 行， 啊，没我跟着人能完吗？ 那干嘛？ 好，行，这麻瓜怎么说吧？ 对， 怎么说吧？ 你穿着嘛，你忙什么呀？去， 穿多少日子？多少日子？ 穿俩月。穿俩月吧，那有什么呀？这 俩月 没关系，你穿， 你往后说话留点神。 你往后穿着马褂，你注点意。你看，好家伙，都 照这样呢，我得多做两件马褂。 怎么样？啊，明白了吧？ 人要不这么说，我哪明白得了啊？ 我这学问不得这么说话吗？ 您什么学问 啊？我告诉您说，就这篱笆墙坏了，修修这篱笆墙。 那怎么样？ 您这花多少钱？ 花多少钱呢？ 600块。 啊？ 600。 拿起来就说 啊， 修理这篱笆墙花了600多块呀、啊。 没关系，咱不在乎，咱家里有。 有钱， 能 好弄， 没关系。 那您随便花， 嘿， 随便花。 修理之后， 嗯， 嘿，那么漂亮。 哦， 亲戚朋友都来了，都看了看。 哦， 这给我道喜。 哦，这篱笆墙修好了，给您道喜。 哎，这给我道喜。我说别， 您 我说什么？那什么？ 嗯， 你们几位甭走了。 嗯 啊，我请你们吃饭了。 我这是吃饭 啊，请吃饭。 哦， 没关 系，家里吃啊。 家里吃干嘛？家里有什么呀？ 哪吃？ 外头吃去。 哪吃的？ 便宜坊。 啊，宣言牌里头， 对，那儿吃的，哎，我们一块儿那儿去了。上楼一看呢，不行， 怎么了？ 怎么那么闷热的？ 天气热， 不是窗户没开开？ 啊，为什么窗户打开？ 赶紧把窗户打开。 嗯， 我们就照窗口这地方找这么一桌子，我们几人坐下。 哦，离着窗口近。 哎，这时候啊，我们就是大家一块儿点菜。 哎，想菜吧？ 正这儿想着呢，巧劲儿。 又怎么了？ 就听楼底下 啊， 扑棱 棱，什么意思啊？ 扑棱棱棱棱，扑棱棱棱， 什么事啊？ 翅膀响， 翅膀响， 这是什么呢？正在这时候 啊， 就从那楼窗那个地方 啊， 呼悠呼悠呼悠呼悠呼悠，飞进一只烤鸭子来， 飞， 呵，呼悠呼悠，啪。整落到我们那桌子上头，我一看，呵，还冒热气儿呢，这刚烤得的。我说行了，咱们甭要菜了，先吃它得了。嚯，我们这就吃肉。 这 没脑袋， 这啊，你说什么？ 烤鸭子， 烤鸭子有打楼底下往上飞呀？ 啊 啊 啊！没脑袋， 有脑袋也飞不上来呀。 喝着油多极了。 别说了，油多了呢。 啊， 活鸭子它也飞不上来呀。 你这哪儿？ 你真说话云山雾罩的。 它真飞上来了吗？你看 哪儿的事啊？ 这我能说瞎话吗？ 姐，你这一句实话没有，完全瞎话。 你不信呢？ 我是不信。 你问他去。 他知道？ 当然了。这我能说瞎话吗？这个， 哎，李， 啊，哎，您明白了？ 哎，是。 他这个主要啊， 啊， 井没动， 就这， 行， 这不是那井的事情了。 哎， 再跟您打听点事 啊。 几个人在楼上吃饭，又打楼底下飞上一只烧鸭子来。 您再说说什么事？ 几个人呢，在一块儿吃饭 啊啊， 有打楼底呀、啊，外头飞上一只烤鸭子来。 你没睡醒呢？ 我怎么又没睡醒了？我老 烤鸭子。 哎，你给我脱了，你给我走， 你给我， 你给我扯了，回来我看让你赔啊！ 你不是说好了吗？说好了吗？俩月吗？干嘛呀？ 5个月都没关系 啊！那么这又怎么了？ 又怎么了 啊？ 我那回吃烤鸭子去了，飞上了没有 啊？ 我吃的 啊，那 飞上了没有？ 哦，你说你呀？ 啊， 哦，他吃饭飞上一只烤鸭子来？ 没这个事啊。 有啊，对不对？ 我那 说瞎话 是？ 哎，没错。 哎呀，看这马褂的用处可真不小啊。哎，您请过来吧，请过来。哦，飞上一只烤鸭子来啊。 啊，对了， 怎么飞上来的 啊？怎么飞上来的？我知道 啊，知道， 我有我在场吗？有我在场吗？ 你说说吧。 大致啊是这个意思。 什么意思？ 这个烤鸭子就飞上来的，是不是？ 对， 这个鸭子，哎，对呀，您这您明白，我一说您就明白了。 我明白 啥？他您想他这个鸭子，他 行啊，鸭子行，鸭子，鸭子的原因是鸭子有翅膀 啊。我知道有翅膀啊， 那所以飞上去了。 没听说烤鸭子往上飞，它活鸭子也飞不上去。 哦，烤鸭子呀！ 啊对了，烤鸭子它也能飞 啊， 也能飞，也能飞啊。不过它费点劲， 费点劲。您说它怎么费劲？ 它这个好像是费劲的这个意思啊。 嗯、 这个烤鸭子飞在楼上。 哎，对对对对 啊，烤鸭子这么飞在楼上 啊。 哎呀，这个。他不是这个 怎么样， 因为啊是这个楼窗敞着呢 啊。对了，敞着了， 楼窗敞着的吧， 敞着呢、 啊、对对对，所以他飞上去了吧。 哎，这个怎么飞上去的？ 楼窗敞着呢， 敞着的怎么飞上去的？ 那敞着就他反正他苍蝇蚊子他也能飞上去。 这苍蝇蚊子能飞上去，我问你这烤鸭子怎么飞上去？ 是啊，他您想啊，他固然是苍蝇蚊子可以飞啊，这个烤鸭子它怎么能飞呢？ 是啊， 它这个好像是啊，着比这个比我们这么说吧，这个意思大概齐呀、啊，这个你明白不明白？ 我明白什么了？你这没说明白，我听明白了吗？ 还没听明白？ 你没说明白呀、 啊？哦，对了，他这个烤鸭子啊，烤鸭子往楼上飞， 哎、 啊， 这 个 哎 呀。烤鸭子，烤鸭子，你没看见过吗？ 烤鸭子 啊， 没看见过。 大炉没看见过 啊？您说那炉啊？ 啊 炉我看见过。 还是那个大炉要把鸭子搁里头烤、 啊， 知道吗？ 啊、知道。 那个鸭子那个没烤的时候是那么一个那个啊那个小白胖子 啊， 那么个舔胸叠肚的，对不对？是不是？对，就要烤了。他那个烤呢？有两种烤法 啊， 有一种呢好像是拿钩啊挂着脖子搁到炉里头， 嗯， 另外有一种叉烧， 嗯， 懂吗？ 叉烧 把这鸭子叉住搁在那个炉火里头烧， 嗯， 对吗？ 嗯， 它这个它烧啊，它飞上去啊，它这个它是它，哎呦，你怎么了你想想，你把鸭子烤急了，它不飞吗？他受得了吗？他，你怎么了？你这路人这是？ 你说这鸭子，你烤到什么程度上，它也飞不上去？ 烤急了不飞呀、啊？ 哎，它不飞。 它不是它这个，它烤啊！哎呀，这个把那鸭子都烤流油了，那个把那鸭子烤的它喘不出气儿来呀、啊！那个把那鸭子烤的那个憋的这鸭子，哎呀！哎呦呵，这个，哎，所以他实在受不了了。 嗯， 你也得同情他。 我不能同情他呢，这不是鸭子受不了，那你受不了了。你看看，你甭说闲盘，我就问你这烤鸭子怎么飞上去的？ 烤鸭子它不是，它是这个，是这个，是啊， 啊， 烤鸭子飞上去啊，啊啊啊啊啊啊！哎呀， 简直这马褂穿不穿行了，这玩意儿。 烤鸭， 嗯， 哦，对了， 嗯， 明白了，我想起来了， 又想起来了。 他这个哪吃的饭？ 便宜坊啊。 哎，我不错，不错， 你没去吗？ 便宜坊，对，我忘了，便宜坊吃饭，你知道？嗯，到楼上了，到楼上还没要菜呢，这个鸭子飞进来的， 啊、是 不、 啊、 是？ 怎么飞进来 的？他是这个， 嗯， 这个那天呢， 嗯， 我想起来了 啊。 那天呢，是人家这个鲜鱼口那个王家， 嗯， 王家呀、啊，家里头办喜事， 啊， 要了一只鸭子，烤鸭子， 啊， 来几个朋友，人要一只烤鸭子， 啊、 要一只烤鸭子呢，就打便宜坊要的，让给宋家去， 啊， 这个鸭子烤得了，宋鸭子看见过吗？ 嗯， 宋鸭子要是两只鸭子呢，拿钩挂着。小徒弟小扁担一挑着 啊， 他这一只鸭子， 嗯， 一只鸭子呢就是挂在这小扁担上这面窝着 啊， 明白吗？ 哦， 这个小徒弟呢把这只鸭子哎就给这个王家送去， 哦， 啊，打这个便宜坊出来了，就是对了，门口有一卖报的， 嗯， 傻子，就那卖报那傻子报老这样那个， 啊， 是不是？ 啊， 哎，他见着这小徒弟呢 他就让小徒弟哄他玩儿。 啊， 别的不说， 打百分儿。 嗯，他老叫他打百分儿。 嗯， 你明白吗？他叫这个小徒弟打百分儿。 嗯， 小徒弟这等着给人送鸭子，省事儿，去，没工夫，这就走。哎，打百分儿。 嗯， 他还拉他。 嗯， 哎，你怎么回事啊？小徒弟急呀。 嗯， 这么一扑了他，把傻子扑了急了。 啊， 傻子他傻傻呵呵的啊，啪！ 哟， 照小徒弟脸上就一满脸花。 啊。 鼻子打破流血了， 哎， 小徒弟这么叫，哎呀呵，你干嘛呀？你拿着扁担要打他 啊， 拿着扁担这么一抡，他忘了，他扁担上挂着一只鸭子呢。 是啊， 明白这意思吗？哎，他你日啊，啪，得把这脑袋抡得掉了。 嗯， 啪一下，楼窗敞着呢，长接着楼窗。抡进去了， 这 一抡整掉在他那桌子上， 对对对，对，明白不明白？ 明白这意思吧？ 抡上去， 哎，对，知道了吧？ 哎呀，这是这马褂说话， 明白了吧？ 您这 再认真， 哎，你这可不行了， 怎么了？ 你是越说越不像话，啊？烤鸭子有往楼上飞的。 你看你 啊， 我说话爱抄劲儿， 你抄劲儿，我可绕远啊！我这绕多大远啊？啊！你幸亏你说飞上一只烤鸭子去，你要飞上一碗老豆腐，我怎么办呢？我怎么跟你说呀？ 行，不错啊，真不错。 什么不错呀？ 行， 这马褂怎么说吧？ 啊，穿着，你 啊， 你提这个咱就不够朋友了，对吧？你穿， 过年给你。 行，没关系，不得， 别聊了，干脆咱们走吧。 那聊， 哎，别， 你等我一会儿， 您别理他， 完事儿了，咱们再聊一会儿。 不， 没有，你别等一会 儿，聊的有意思， 来，咱们再聊会儿。我告诉您，这是 您给人说话，节省式的说， 哎，完事儿学问大， 您就这么 说话，哎。谁看我这人 听这话听不懂啊？ 是啊， 听不懂。 是啊，一般人他听不懂，他就跟我抬杠，我就不理他嘛。 是啊， 学问大，是吧？那天吃完烤鸭子， 嗯， 花多少钱？ 嗯， 600多块。 啊， 嗯， 钱够这1200。 哎，都600多块。 实实的篱笆墙600多块。 哎，呵， 烤鸭子600多块。 真的不。这不是说瞎话 啊！ 喝吃的我这肚子喝，撑得慌。 是啊， 喝这个难受，肚子里头。你想那鸭子它本身就难受，那吃 难受， 吃下去之后它也不老实 啊， 它里头它也乱动唤。 你鸭子吃里头还乱动唤 啊？受不了啊！ 嗯， 我这肚子喝，哎呦， 你呀， 别动唤了，喝。哎呀，我躺在炕上翻过来掉过去，我就睡不着了。 吃多了吗？ 这鸭子折腾的，知道吗？翻过来掉过去睡不着，好容易到了夜里2点多钟了， 嗯， 刚睡着，外头把我吵醒了。 外头把你吵醒了 啊？ 怎么着？外头有打架的？ 不是打架的，我听见叫唤呢。 什么叫唤？ 就那个咚咚咚咚，蛐蛐儿， 蛐蛐儿， 哎。 您那这月份会有蛐蛐啊？ 啊，我一听呢，嘿，一听这声儿，这个儿小不了，我赶紧给我媳妇叫起来，喂，走，起来，咱们逮蛐蛐，逮蛐蛐。我们是拿着罩子，拿着签子，到了门口一听啊， 在门口呢， 在口外头呢， 口外头， 赶紧上口外头， 嗯， 到口外头一听这蛐蛐， 在口外头呢， 在北京车站呢。 车站呢？ 追到北京车站，一听这蛐蛐， 在车站呢。 嗯，到廊房了。 廊房 啊，我们赶紧走到廊房之后，一听这蛐蛐，没在廊房， 在哪儿呢？ 到天津了。 要不这蛐蛐要出省了。 到天津之后一听， 在天津呢， 跑唐山去了。 好，又唐山了。 好，追唐山去 啊， 一直追到唐山，你这有个小山 儿。哎，知道。 小山底下 啊， 听见这蛐蛐了，好，赶紧我借个镐。借个铁锨，我们俩就挖呀刨啊，挖呀刨啊，挖来挖去，挖这么一个洞。 嗯， 我往里一瞧，哎呦，我的妈呦！ 怎么了？ 哎呦，就这蛐蛐这脑袋 啊， 就有这剧场这么大个儿。 这缺着脑袋就有剧场这么大个儿啊！ 我吓坏了。就那两根须眼电线杆子一样，那俩眼睛跟这聚光灯似的，连须带影14列火车那么老长，赶紧逮完之后，买一分钱线绑好了， 拽回来。 哎，不是，哎，你穿着，你穿着，不是，你穿着。 我呀，我穿不住。 哎，你穿着。哎哎哎哎哎，哦，您穿着， 我也不穿。 好，以上您听到的是刘宝瑞、马季、郭启儒合说的传统相声《八马褂》《珠联璧合》，三位啊都演得特别入戏。应该说啊，这段既保存了马季先生青年时期的状态极佳的表演，也展现了刘宝瑞先生的一个艺术侧面。今天呢，空中笑林就到这儿了，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为您送上的《我们出发吧》。明天早上6点半，主持人尚远继续和您相约空中笑林，明儿见。 请听第6批中国梦歌曲《我们的新时代》，朱海作词，吴廷江作曲，阎维文演唱。 当盛世的钟声敲醒未来，春风如怀，百花盛开，辉煌地走向世界中心的舞台，新时代大幕在中国拉开。当幸福的生活如约到来，万家灯火欢乐开怀，温暖的旋律融化所有的冰雪，听新时代的歌声为中国喝彩。日出下满天，涛声连四情话江河，自信越千丈，这就是中国伟大的新时代，踏着春风拥抱未来。日出下满天，涛声连四海，豪情话江河，自信越千丈，这就是 翠微店化妆品又添新彩，来自瑞士高端护肤品牌莱伯尼全新入驻 A 座一层，届时护理体验经典鱼子精华产品全新奉上，赶快关注翠微官方微信，了解本月10日启动的年度购物盛宴吧。 金猪来了， 金猪来了！ 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猪年生肖酒，瓶顶有只小金猪的酒即将上市。 哇，瓶顶的小金猪真可爱，金光闪闪！ 祝大家2019猪年福气满满。 致敬时代，一往无前。即日起购途昂、辉昂、途观 L， 最高可享3年零利率及20000置换补贴。详情请加当地经销商。上汽大众4008201111。 老公，咱家的车该保养了，内饰也该换新的了，你准备好买了吗？ 京东双十一呀，11月1日至11月12日，汽车保养和汽车用品满199元减100元，满299元减150元，倍儿便宜。 老公真棒， 京东。 掌上生活，乐享周六。农行信用卡客户通过掌上银行下载美食半价和6积分商圈优惠券，每周二、六至市内300余家指定商家刷卡即可享惊喜优惠，详见农行掌上 APP 或活动门店。 中国农业银行。 双十一挑花眼， 别挑了，来北京苏宁买电器，价包双十一，10月9到12日，以旧换新再优惠，买热销爆款来苏宁。 荣耀西单，温暖同行。西单商场羊绒节开幕了，千款羊绒服装任你选，万件羊绒商品优惠中，买时尚羊绒就到西单商场。 想不出门打印交易流水？没问题，想用自己的智能金融助理？很容易，还想随时看看账本和账单？太 easy。 快下载招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7.0，好多升值惊喜，通通给你。 好宽带选联通， 奥运品质买一送一 ，IPTV 看超清，预存话费送手机， 还送5G 4G号，全国流量敞开用，本地互拨全免费， 没有大手笔，怎敢惊动你？来联通营业厅马上办理。 太液秋风阵阵凉，一场白露一场霜。